啊，有报告。爱我们的父，感谢你，感谢你召聚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主日敬拜前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思想，主啊，你赏赐给我们这样的特权，再一次的来认识罪，如何得罪你，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造成的破坏。主，求你就恩待我们，让我们用这段时间来思想来讨论，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们。好，那这个是新的一章，就是第四章开始。那第四章开始主要要定义罪。那大家有看完前半部嘛，就是从定义到旧约的形容。那我们就从前面开始看，那个要点跟问题，我们也许后面有时间，或者是大家，之后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思想，就是这一章或者是这一段课程的一些提点。好。那大家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会不会认为里面提到他那个定义，就是说大卫犯罪的时候没有达到目标？大家读起来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就是他犯罪跟没有达到目标，跟他承认没有达到目标，我总是觉得在这里好像没有达到目标，好像蛮奇怪的，跟犯罪，有一样的意思吗？例如，我们看到第二点，未达到目标，那个未是上位的位，未达到目标，站错位置，没有正确对准，走错路，这个也许都是某一种程度上形容罪吧。那这里没有达到目标，它原文是 miss the mark， 就是好像错过了那个。那另外一个翻译是说失败，就是大卫承认他。例如我自己在读，我是会大概是这样的读法，就是说，例如他这里有提到，就是说。大卫只承认自己没有达到目标是不够的。大卫在犯罪之后，他承认自己没有达到目标是不够的。大家读起来会不会很奇怪？我自己觉得很奇怪啊。那后来我去大家再看一下他原文，他其实是说，如果说换而言之，大卫只承认自己失败是不够的。我觉得这样可能对理解上面比较好理解，所以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犯罪跟承认自己失败，例如马克琼斯在这里说的，他说只承认自己失败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来回头来看看大卫在犯罪之后，我们知道大卫犯了什么罪，大卫犯了奸淫罪，但是其实他犯了还有什么？杀人罪，还有呢？叛国罪。对，他其实根源追到最前面，他其实只是一开始他可能起了淫念，但是他后续接二连三的犯了所有的罪。那大卫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承认他自己的罪。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他把他犯的过犯，或者是说他的没有达到目标，他的失败，他很具体的形容出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了什么事。他说他的过犯，他的罪孽，并且他的罪行了恶，在罪孽中生的，怀胎在罪中，我的罪以及流人血的罪。所以其实这个犯罪是有各种面向，不单只是单一个面向。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一段 第四章这里，其实我一开始读的其实有点辛苦，我想说这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对，那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所以我们知道前面我们认知罪有各式各样的面向，并且带来不一样的影响。所以到后面下一段他提到，仅仅描述罪为未达到目标，严重扭曲圣经实际词汇和罪的本质。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说没有达到目标，其实跟圣经的罪，圣经里面提到的罪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因此我们在面对罪的犯罪或者是罪的这件事情，不要只是简化成说，哦，我失败，或者是我没有对准，大概是这样。好，那要理问答，我们也知道，要理问答，他给我们一个，算我自己认为是一个蛮具体的，但是其实又不是那么实际的一个答案，就是犯罪是什么？任何不符合或违背神律法的行为，是一个很广，它是一个很广泛的。那对于基督徒来说，不符合或违背神律法的行为，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认识上帝多少，我们知道上帝的律法多少。那我们是这样，就是在有限的理解上下，其实罪的范围是远超乎我们想象。OK， 所以即便是要理问答，他给我们的答案似乎也是一种概括性的。那我们就可以从罪里面，从圣经里面，我们去马克琼斯在这里，就是他希望他从圣经里面怎么去形容罪，让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罪到底是什么。OK， 所以刚刚提到在要理问答，他说任何不符合或违背神律法的行为就是罪。那我们是身为罪人，我们不符合神公义的原则，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当然罪跟律法，我们罪就是我在前一章我们有提到罪是什么。罪是一种，罪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那我们只能用反向去定义，例如它就是没有上帝的公义，没有上帝的圣洁，没有，就是没有，我们是用反向去定义。那同样的，它一样会有消极跟积极的层面。罪的消极层面就是我们没有遵行上帝所吩咐的，积极的层面就是罪使我们积极的犯罪，积极的追求上帝禁止我们做的。这里经文提到的是，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我们可以检视我们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所以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去思想。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见圣经的描述，我们看见罪的特性。他说在神学当中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从神在圣经中的启示，我们看到 上帝有各式各样的面向。例如上帝有什么样的面向？圣洁、公义，还有呢？啊？怜悯，对，还有呢？ 不变， 哎，美善、良善， 各式各样，祭邪，祭邪好像用反面定义啊，我们用正面定义会比较清楚。好 ，OK， 没有关系，我们大概知道，上帝有各式各样的属性，我们从上帝各样的面向去认识他，因此我们在这里也是用各样的面向来认识罪。那这里提到罪以神为中心。哦、oh, ，sorry， 前面有一个罪，直接得罪一位圣洁、公义、永不改变、美善的真神。这个提到的就是我们前一章讲的，罪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罪是用一个反向定义，它是没有圣洁、没有公义、没有美善，因此它是直接得罪上帝。那他也说，罪以神为中心，大家可以想到这里写的是什么？为什么罪以神为中心？罪以神为中心不是好的吗？我们不是应该以神为中心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他这里提到罪以神为中心？ 围绕在他旁边，如果没有神当中心，罪就不存在。 对，对，罪是直接反对上帝，罪没有上帝的所有，只要上帝有的，罪都没有。因此，罪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呢？他这个罪以神中心，我一开始读的是，哎，罪以神为中心，罪怎么会以神为中心呢？罪不是就是没有上帝的一切吗？那这个大概就是对，没错，罪就是没有上帝的一切，没有上帝的属性，没有上帝的任何一样事情，所以罪以神为中心，因此非法，因为没有上帝的各样事物就是罪，因此就这样的意义来讲，罪是反关系的，因为刚提到的罪就是一种反面的定义，他没有，罪没有什么，罪没有什么。所以我们有上帝的形象，但是我们犯了罪，我们是有罪的，因此我们对于上帝的形象，我们是反对他的。所以为何说爱人如己是最大的诫命？因为第一个是爱神，尽心尽力爱神，第二个其实也相同，就是爱人如己。有没有发现罪是反关系的意思，就是罪直接得罪上帝，使我们有罪的人也没有办法爱上爱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有上帝形象的人也爱他，因此耶稣给我们这样的诫命。第一个，犯罪的人背逆神，犯罪的人也恨恶有上帝形象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最大的诫命给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看旧约，从旧约里面去看如何去形容罪，我们如何去看罪的各个面向。好，那我们现在讲到、应该是讲到第65页的上半，那先停一下，大家再读这一段有其他问题或者是有其他可以跟大家分享。还是我刚那样解释，大家有清楚吗？OK， 如果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看。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旧约。旧约怎么样去形容罪？他这里举了几个人，他说雅各， 雅各是大家都知道，他是用各样的方式去为了要得到自己的好处。那大卫，我们刚刚提到亚撒龙、马拿西，大家有去想一下，大卫我们知道他犯了什么罪，那亚撒龙犯了什么罪？背叛，他反叛上帝，因为他杀了他，因为他的妹子，他杀了大卫的众子。那大卫最后怜悯他，赦免他，让他回来。亚撒龙却反叛大卫，对吗？大家有印象？那马拿西呢？马拿西在这里犯了什么罪？马拿西是一个王。他犯了敬拜别神，他拜别的神，对，拜偶像，然后但最后他有悔改，但他在那样极其败坏的时候，上帝击打以色列。所以我们看见罪其实有不同的面向，那罪也带来不同的后果。所以我们来看罪在旧约当中有什么样的形容？希伯来语的字根，这个我也不会念，所以也许那个阿丹回来可以念给我们听。他这里提到的这个字 HATA 吗？你们讲义是 HATA 吗？对，对。哈塔，可以可以，哈塔，通常是指犯错或者是误入歧途。那他这里提到的是说，用箴言，他在箴言十九章这边提到，他说心无知识乃为不善，脚步极快难免犯罪。大家连结的起来吗？这两件事情，心无知识乃为不善，脚步极快难免犯罪。我们会想到脚步极快难免犯罪，大概我们会想说啊，急急忙忙你一定会出错嘛，冲锋，对，其实我一开始在读的是这样，我会认为说但是如果我们要连结起来跟心无知识，我们知道知识是什么？上帝的知识是上帝的话，或者是你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你就是不善。那，怎么会连接到急急忙忙，就会鲁莽？那这里我觉得他那个马克雄斯这里，我觉得原来他在指这个，他是说难免犯罪。他这个难免犯罪其实是一个翻译，他叫做 missing the way， 就是迷途，那就是回应刚刚那个字根，刚刚郑杰帮我们念那个什么？ 哈达， 对，郑杰，对，他说这个就是误入歧途的意思，就是迷途。那所谓的脚步极快是指的，就是骄傲，犯的罪是骄傲，因为我们没有耐心等候上帝，因此我们极快的脚步极快。想要赶快自己做，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是在讲罪的一个面向，就是有那种迷途，找不到，就是走错路。那当然走错路不是说走，应该是说罪不是只是走错路。走错路，而走错路是罪的其中一种，大家可以理解这个。然后第二个是反叛，来，第二个可以直接念吗？第二个是指反叛，反叛我们大概会比较可以理解，反叛是什么？反叛上帝，违背律法。例如刚刚提到亚撒龙，他背叛。是不是就是也是一种罪？那以色列人违背上帝，就是也是一种罪。 那再来一个，如果可以念 Pasa， 那也许我可以念 Sara。开玩笑的，这个怎么念没有关系，我们知道，我们主要是要来看旧约圣经在定义罪的各个面向。这个是在讲说偏离道路，是在讲顽固跟偏离。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屡次悖逆就是一再一再的犯罪，那这也是我们学到的什么是不可赦免的罪，就是你屡次悖逆不肯悔改，这就是这个屡次悖逆。好，那下一个提到的是诡诈跟背信，那和本的翻译是干犯。在以西结书这里，我必使土地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干犯就是行诡诈或者是背信。那诡诈跟背信，大家背信跟背叛背信跟反叛有一点类似吧，可似乎不是这么完全一样。背信是指说答应的没有做，反叛是直接做的，就是可能伤害的一件事情，大概是有一些区别，可是我觉得有一点类似。证物，下一个是证物。证物他在这里提到的是可以形容令人厌恶，可能指神或者是人所厌弃的事物。生命记这里提到献祭一只有缺陷的绵羊，这是神所证物的。然后他也提到这个字也可以指性变态，例如男人与另一个男人同床是可证物的。我不知道举这个例子证物，这里我有点不懂，大家有可以分享的吗？好，没关系，我们先继续看。接下来是咒诅，咒诅我们大家比较知道，对不对？因为咒诅很明显，在创世纪里面，上帝咒诅谁？对，咒诅蛇。上帝没有咒诅亚当跟蛇，上帝咒诅蛇，对不对？他说就是你必终身吃土。上帝还咒诅什么？咒诅土地。对，上帝咒诅地，必长出荆棘蒺藜。对，那人只是在这个咒诅当中，必须要因为罪的影响，这样必须要老那个泪，不是泪，汗流满面。对，然后通常具有惩戒性，例如他这里提到的是耶利米书十一章这边，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个其实比较，我觉得我自己在读这一段，那个咒诅罪有咒诅罪带来咒诅，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因为这个也许比较熟悉一点。好，接下来还有其他他就是他说最常被翻译的叫做罪孽。那这个罪孽用到的很多，他说大概使用频繁超过200次这样。所以我们从罪孽来看罪到底是罪会有什么样的带来什么罪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者是罪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个罪。第一个，罪它有一个不法行为的本身。第二个，它伴随所有不法行为的罪咎，我们现在罪咎，我们可以认知它就是一个罪责的意思嘛，可以吧？不是那种罪疚感，不是心理层面的，而是你犯罪之后所带来的责任，你必须接受。例如罪孽，刚刚提到罪孽里面有什么，必须受到的惩戒性， 对罪所带来不法行为的罪责或罪咎，没关系，在课本上面是罪咎。第三，他指不法的行为必导致无可逃避的惩罚，罪必然带来的一个是什么？就是惩罚。例如我们刚刚特别念耶利米书讲的，不听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所以必受咒诅，必须会一定会有一个惩罚。那这惩罚呢，我们怎么样在福音里面上帝的救恩当中看到那样的盼望？它是在以赛亚书这里53章第6跟第11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的确是白白领受这个恩典，但是那不是免费的。上帝是公义的，他必须把这个罪孽犯罪之后的惩罚归在一个地方，或者是归在某一个人的身上，而那个人就是为我们担当罪的耶稣基督。第十一节，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他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担当我们的罪孽。因此我们知道罪有这三个面向：第一个，它是不法行为的本身；第二个，它有罪责；第三个，它有惩罚。只是对于领受恩典、领受福音的人，我们的罪责、我们的惩罚都已经归算在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身上，而把义归算在我们身上。 OK， 好，所以接下来是出埃及记，这里耶和华宣告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样一直下去，我们看见上帝有各样的面向，对吗？他刚刚提到怜悯、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诚实、存留慈爱、赦免，各个面向就是我们怎么样从每一个形容去认识上帝。那罪当然也是刚刚我们提到有各个面向。那罪不是一个个人的事，你罪不单只是影响你个人，罪影响到你的一家，我们应该可以有所感受。当在家族里面有某一些人持续在一个罪恶当中，其实影响的层面也许从他们的家庭、家族，甚至所谓的这里提到说种族，会整个全体的败坏。那个罪带来的就是他必定会有所谓的罪责，也必定会有所谓的惩罚。这个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都会看到，即便在我们这样现今的世界，我们也可以略略感受到，就是说当一个罪在某一个地区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地区是全面性的影响。那当然这里他那个马克琼斯这里举的例子是什么？他举的是撒母耳记上以利家犯了什么罪？大家知道以利是谁吗？啊？有，刚凤娟也讲，纵容他的孩子 ，yes， 纵容他的孩子，对吗？以利纵容他的孩子，那上帝告诉撒母耳去告诉以利，这样，即便是这样，以利还是纵容他的孩子，到最后犯了大罪，所以以利家族受了咒诅。他说什么？以利家的罪孽虽然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这就是 一个罪如果在一个家当中它持续的在里面，即便它有献祭奉礼物，那个罪的影响惩罚是这样的巨大，对于整个家族都受到罪的惩罚。好，最后还有一个旧约也经常提起恶人，恶人形容词，我再不想念，没事啊，形容词我也不会念，是描述恶人最常的词性，那通常与义人形成对比。例如他举的例子是在创世纪，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或者是在诗篇里面，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义跟恶，义人跟恶人，它就是一个直接的对比。因此神会为义人伸冤并毁灭不悔改的恶人，这样除非恶人听从神先知呼吁他们悔改，并从邪恶的道路转向神。所以这个就是恶人必须听从上帝的呼吁再悔改，他才有可能有 得救的机会，这样。所以当恶人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去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再一次看到，其实这是大概就是我们常常听到也常常领受经历的一个恩典，就是离弃自己做不义的人，除掉自己不义的意念，悔改归向上帝，上帝凭着他的应许写在经文写在圣经上面，凭着他的应许他赦免，而且是广行赦免。Yeah. 好，所以对一个明理的人来说，远离神的道路的确是邪恶，但我们看见神对恶人也有奇妙的恩典，他不仅赦免而且广行赦免。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一再见证神定罪罪人，有也施恩于罪人，所以我们也常常说我们是一群罪人，只是我们领受那样的恩典，我们成为一个得赦免的罪人。OK， 好，大家读完这一段，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有思想前面的题目？思想前面的题目是什么？邪恶必导致实际的无神论怎么说？或者是说罪为什么会导致无神论？刚刚有提到罪是什么？啊，罪什么？ 违背上帝 。对，罪，我刚刚提到罪什么？以神为中心，对吗？那怎么样是以神为中心？罪怎么以神为中心？就是没有上帝，所以因此犯罪邪恶必定，你没有上帝，你必定变成无神论者。那当然这里的神不是指，对，我们都知道不是指我们，这里的神都是指着上帝，不是指满天神佛的神那样。好，那还有一个呢，思想蒙上帝赦免的人就是得罪上帝的人，合理吗？ 蒙上帝赦免的人等于得罪上帝的人，可以接受。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对，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没有一个义人，所有的人都得罪上帝，只是我们是一群得蒙赦免的人，因此得罪上帝的人是全体、yeah. 所以蒙上帝赦免的人是全体当中的一小群。 OK， 还有吗？前面大家前面有什么其他的？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也可以等一下可以下面讨论。那我就祷告了。好，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赐下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从这本书认识罪里面的这一个第四章，我们可以透过旧约的不同面向来认识罪，罪所带来的影响，罪所带来的后果。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更多的认识罪，我们反之，我们也是更多的认识你所赏赐的恩典何其伟大，我们也更加的认识你，认识你的权威，认识你的良善。我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等一下在主日敬拜当中，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再一次预尝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我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